好快脆又嚟到係利未記十六至到十八至到二十章，十八至到二十章今日要講嘅主題係分別為聖。嗱，十八至二十章其實係全部利未記嘅中心，而十九章係利未記當中係最重要嘅章節。嗱，我哋見到係一至到十七章都係講一啲係獻祭、一啲禮儀上嘅嘢。由十八至到廿七章開始就係講係嗰啲係律法，係呢個道德上嘅律法。嗱，我哋見到十八章同埋二十章係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好有趣。講嘅嘢差不多係相同，講乜嘢啊？講戀倫，講通奸，講獻兒女係俾摩洛，講同性戀，同埋講係人獸交合。嗱，對人嚟講，講唔定我哋見到呢啲咁嘅經文，都會覺得有啲罪係重要啲，有啲罪係冇咁嚴重，甚至我哋可能會覺得有啲唔係罪添。嗱，例如美國嘅法律嘅律法，我哋知道係通奸有奸情，唔係犯法。但係如果你係結咗婚，你係犯咗奸淫嘅，你就要小心，因為你嘅配偶可以是提出離婚，你可能還要是給一筆很大的赡养费，但是沒有律法說你要去坐監或者是甚至死亡。但是神的道德觀念和人的道德觀念是非常非常之不同。神說這一切在經文所說十八章至到二十章都是為祂所不喜悅的，都是一樣是不能夠接受。可能你仍然會係拗，我仍然覺得呢啲罪有啲大，有啲細，有啲甚至唔係罪。但如果你係咁樣拗嗰陣時，就不妨係留心一件事，就係喺到十八至到二十章有一段嘅經文係連續出現咗二十六次，三章經文入面出現二十六次。相信神是要讲给我们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是耶和华。十三次说我是耶和华，十三次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可以见得就是神说究竟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是 由神来到话事，不是我们来到话事。因为祂是创造者，祂创造我们，祂创造宇宙，所以他说什么是罪，什么就是罪。我们看到十八至到二十章似乎是讲紧两样东西，有一样是那些很畸形很变态色情的东西，另外一样就是讲紧献儿女给摩洛。献儿女给摩洛你都可以说是非常之变态的东西。如果你说我没有犯这些是畸形的或者是变态的罪，可能你是疏忽了经文里面所要跟你说的事。以色列人刚刚是被神带领是出了埃及，是刚刚要进入是迦南地。我们知道在这里经文的十八章第三节利未记告诉我们，神是警戒以色列人要小心，因为在埃及地有很多埃及人的行为他们不可以效法，而将来去到迦南地，迦南地的人都有他们的行为，有他们的习惯，神是叫以色列人都不可以效法。我们居住在一个什么的环境，一样都是很败坏，满布色情，满布是这些偶像的世界。你不需要看什么，你看看四周围的时装的服饰，你看看电影，你看看电视里面的片集，你甚至是广告，有哪样不是跟色情有关。我们看到怎样卖汉堡包的一个广告，怎样找个女人出来穿得有那么性感，得那么性感在那里吃汉堡包。如果你走去找求其我哋其中一個人，唔好話你哋啦，揾我走去食漢堡包，你睇下有冇人睇，冇人睇嘅。你揾一個靚仔或者個靚女著到好性感走出嚟食咧，就多人睇啦。睇完仲會再睇添。 但我哋就係身處喺一個咁畸形、咁變態嘅社會，娛樂圈係不斷咁將呢啲色情、呢啲變態嘅嘢係灌輸入落我哋嘅腦入邊。就好似我哋今日所講嘅經文，好多係變態嘅嘢，好多畸形嘅嘢，佢哋都係想係灌輸喺我哋嘅腦入邊。但點解經文會咁奇怪，講咁多係亂倫嘅嘢？相信聖經係要話俾我哋聽，係要小心我哋身邊嘅人。嗱，好多時未必係講我哋係直接嘅家人，或者係我哋嘅親戚。但係好多時，當有色情、當有圖色嘅事件發生嗰陣時，多數係發生喺我哋身邊嘅人，係嗰啲我哋關心嘅人，係嗰啲係同我哋好接近嘅人。相信經文入邊要叫我哋係小心嘅，就係呢一啲。是非常之親近、非常之關心的人。嗱，我哋見到經文叫我哋要小心，唔好將兒女係獻俾摩洛。十八章話咩啊？話不可使你的兒女驚火歸與摩洛。二十章話不可把自己的兒女獻給摩洛。摩洛係邊一個啊？摩洛。原來就是在迦南地入面所拜的偶像之一，所拜的神之一。那些是拉比告訴我們，原來他們當時的習俗是喜歡是有一些是銅像，是摩洛的銅像。這個銅像兩隻手在他身的前面是交叉，好像是抱著 BB 一樣，而將這個銅像是燒到紅了，然後將自己的 BB 是擺在這一個摩洛的銅像上高，可想而知那個 BB 會發生什麼的事情。這個就是他們怎樣獻兒女給摩洛。很多人可能會說，我們這麼愛我們的子女，我們怎會獻子女給摩洛？你說的這些話根本跟我們是無關。但是很多時候，可能我們獻了兒女給摩洛，獻了兒女是給偶像，我們自己都不知道。但我們是做父母的，是很關心我們的子女，是想將最好的是給我們子女。在香港，你們知不知道父母要子女是入什麼學校？要入名校，由幼稚園就要子女入名校。我們在美國都是一樣的，我們知道比較好的學校在好的校區，好的校區的屋子就貴，所以千辛萬苦父母就是要是住到去好的校區，然後子女能夠是入是好的學校。但是很不幸，這些學校裡面的那些學生個個以什麼為主？是不是說最重要的就是神？不是的，不是基督教學校，這些是平時所謂的名校，他們學生所注重的是什麼？是金錢、是財富、是名利。當我們將子女放入這些學校的時候，他們耳濡目染每日的就是這些東西，而且很多學校所教的都是跟基督教所教的是違反。很多時候我們可能不知道有這樣的危機，但是很多時候我們亦都是明知道而是將子女放入去。因為點解？因為我們怕如果子女不入好的學校，是不能夠是入到一個好的大學。所以很多時候甚至我們是明知的仍然都是這樣做。而很拿命的是什麼？就是當父母是很給心機去賺錢，給兒女去入這些好的學校的陣時，忽略了跟兒女在一起的時間。所以很多時父母見到子女要什麼就會買什麼給他們，很多物質上的東西。其實如果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教子女是什麼東西？名校、物質的東西，不就是名利咯？名利是什麼來的？名利就是偶像。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自己是將子女獻了給摩洛，獻了給是偶像，我們甚至都不知道。利未記入面所講的是非常非常之是貼切，是非常之現實，是非常之真、非常之道欲的東西。 嗱，十八章所讲嘅系同二十章我哋话好相同，但系十八章冇讲到有死刑，但系去到二十章就又提出有死刑。如果犯咗呢啲罪嘅人要自死，系出现咗十次；犯咗呢啲罪要同民间剪除，系出现咗四次；犯咗呢啲罪系要俾石头抌死，系出现咗系两次。点解咁奇怪？十八章系冇讲死刑，二十章系同样嘅罪又有讲死刑。好明显，神系有佢嘅恩典。十八章讲嗰阵时，第一次讲不知者不罪，唔同你讲死刑住。但系去到二十章，你就唔可以再有藉口话你唔知道。所以神系讲咗我哋听，犯呢啲罪嘅人都系死罪。嗱，死罪嚟讲，对神嚟讲呢个系好重要。而家嚟讲，相信我哋话唔系死罪，但系呢啲事对神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十八同埋二十章讲嘅系同样嘅嘢，点解咁奇怪嘅？以前同大家都讲过，有好多系首尾嘅结构。首尾嘅结构就系有相同，有首尾嘅呼应。但系最重要嘅经文喺边度啊？系喺中间。嗱，所以呢一个首尾嘅结构话俾我哋听，十九章就系全部利未记最重要。但系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摩西五经入边有几多部书啊？顾名思义，五部书啦。創出利民生，利未記在摩西五經的當中，而十九章又是利未記最核心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神學家說十九章所講的其實是利未記入，其實是摩西五經入面最重要的部分。非常可惜的就是和合本是給了十九章一個標題，这个标题是一个错误的标题。和合本给的标题是什么？是诫民素礼。诫民素礼。什么叫做诫民素礼？素礼就是有几条的律例。诫民是爱礼，是警戒的人民。喂，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似乎就听得上来不觉得很重要。诫民素礼。好像是这几节的经文，这几个的条例不知道摆在哪里。於是就擺十九章炒埋一碟，就好似中國人喺度美國嘅餐館啦，有一碟餸叫做咩啊？叫做雜碎啊！雜碎係咩啊？就係將餸頭餸尾就炒埋一碟。但其實唔係噶，十九章入邊講嗰啲係好重要嘅經文，作者摩西係好俾心機，係用首尾嘅結構係寫出嚟。十八同二十章一樣，十九章係彰顯出重要性。我們剛才說我是耶和華這一節的經文出現了是26次，在18至20章，但是在19章你知不知道出現了多少次？出現了16次，所以26次當中有16次在19章出現，也就是告訴我們19章是比18或者20章是更加重要。猶太人一聽見我是耶和華，兩隻耳仔就會豎起的了。他們知道是有神是有很重要的事是要跟他們說，他們會很留心去聽。大家記不記得我是耶和華在哪裡出現過？在十戒，頒十戒的時候出現過。神在這裡出埃及記二十章第二節說，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一听见我是耶和华，就知道重要的经文就要出现。而的确在十九章，你知不知道是再一次是讲了是十戒出来，在第一戒说不可有别的神，在十九章四节说我们听什么？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第二戒话不可是为自己雕刻偶像，而在到第四节同样话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第三戒话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而在到十九章十二节话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 嗱，以前同大家讲过，不可系妄称耶和华嘅名，唔单止系将神嘅名挂喺嘴边，而系点啊？系其中一个例子就系发假誓啦。当你用神嘅名嚟到发誓，发完咗之后，你当食生菜，你唔去遵守嗰件事，你其实就系妄称咗神嘅名。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的。人家叫我们什么？基督徒。当我们有不好的行为的时候，那个罪名是套了上哪个人的头上？耶稣基督。我们是这样，就是妄称了神的名，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第四节是讲当是纪念安息日。十九章三節、十九章嘅三十節都有提到當紀念安息日。第五戒係當孝敬父母，而十九章三節話我哋要係敬畏父母。如果你睇係和合本，你可能睇唔到敬畏兩個字，但係原文入面真係用到敬畏，我哋要敬畏我哋嘅父母。第六戒係話不可殺人，而喺度十六節話不可與鄰舍為敵，置之於死，這個就是殺人。第七戒是不可奸淫，我們已經見到十八章和二十章講了有很多是關於奸淫的事，而在十九章二十節和二十九節又再次是提到是奸淫的事。而在第八戒說不可是偷盜，這個就是跟十九章利未記十一節是一模一樣。而第九戒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喺度十九章十六节话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试问最可怕嘅嘢系乜嘢？呢个世界上有人话知最可怕嘅就系嗰条脷，系能够讲出各样嘅方言，系非常之系可怕。而最得人惊嘅罪系咩啊？就系、是。那些是搬弄是非，和那些是謠言，是最恐怖的。第十戒是不可貪戀人一切的東西。我以前都說過，這一戒其實是一個是 總結來的，所以在利未記十九章你找不到有第十戒，但相信已經是包括了在這前面那九戒裡面。但我們見到神告訴我們什麼？我是耶和華，是我从埃及地拯救你们出来，你们要守我的律法，以致是分别为圣。跟我们做基督徒一样，是神救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是脱离捆绑入去自由，以致我们是要怎样？我们要是将自己分别为圣。不单止我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要神守神的诫命。神还说什么？神话我在你们当中。在这里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七节，神说什么？他说我是在你，我是耶和华。但是他也说什么？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这里神说我是耶和华，他亦都讲我是同以色列人在一起，我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脱节的，是有很强烈的连带关系，因为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每日的日常生活的里面。刚才讲十八章二十章讲那些很核突，好是令人不可思议，觉得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细心想想和我们息息相关。但是十九章很不同，十九章很直接的，一讲就是讲我们日常生活中怎样去待人接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个给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脱了节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与我们同在，他就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来到荣耀他，所以给我们十九章有这些日常生活的诫命。他不单止是救我们脱离捆绑脱离黑暗，他不单止是与我们同在， 佢仲要透过我哋嘅日常生活嚟到认识我哋。喺度《何西亚书》十三章四至到五节讲咩啊？佢话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又系嗰句啦，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再次提到我是耶和华嗰阵时讲乜嘢啊？神系要喺干旱，系喺度旷野干旱之地嚟到认识以色列人，就系、是、要喺度佢哋日常生活中，当佢哋喺度旷野入边受紧苦嗰阵时，神仍然系与佢哋同在，要认识佢哋。同样今日，神仍然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与我哋同在，要喺我哋日常中认识我哋，而同样我哋亦都喺日常生活中认识我哋嘅神。嗱，除非我哋唔接受呢位神做我哋嘅救主，如果我哋真正接受呢位神做我哋嘅救主嗰阵时，佢就系我哋嘅生活中每一个嘅角落、每一个嘅部分、每一个环节嘅神。呢个系唔能够否定嘅事实。例如我哋再睇睇十九章，好奇怪。这个作者摩西就是将献祭和我们怎样去待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怎样去处事待人摆在一起，很明显又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这位神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 不会脱节的。要对待什么人啊？经文讲得很清楚，对待那些是外邦人、工人、那些是婢女、伤残的人士，甚至是老人。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神都与我们同在，祂不单只是拯救我们，祂是带领我们，透过我们日常生活，祂是认识我们，我们亦都能够认识这位神。但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十九章讲的是什么东西。十九章很简单的，其实你可以将祂的内容分别为两样东西，一样是对神的态度的关系，一样是对人的态度和关系。对神的有什么啊？对神我们是要献祭和自洁。我们看到献祭十八章五节是讲献平安祭，这个祭和第七章所讲的一模一样。当我们献平安祭有很多的原因，有时平安祭可以是因为我们感谢神，有时可以是还愿，有时是可以是甘心，就是要献一个祭。但如果你是献感谢祭的时候，那些祭物要当日就吃了，不可以留到第二日。但是你献 是这个叫做是还愿祭或者是甘心祭，你的祭物是可以等到第二日你去吃的。但是任何的祭物等到第三日你都要烧了，不可以再吃。为什么这么奇怪啊？为什么神有些这么奇怪的条例给我们献祭，还是平安祭，是自由那只？那些献平安祭的人都是自由献祭的，不是有人逼他的。但是献自由的平安祭，我们都要照住神的律法，要照住神的规定。这个就是讲给我们听，我们服从神不是照住自己的办法来服从神。我们讲过献祭就等于服从，服从神。很多人说我用我自己的办法，我每个礼拜日就回到来敬拜你，一至六你不要搞我啊神，一至六是我自己的，我已经将礼拜日是给了你的，你不要来搞我。这个是我们一厢情愿自己献祭给神的方法。但是刚才神说什么？说我是耶和华那时候，他不是这样说的，他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认识我们，以致我们是会认识这位神。我们这位神在我们每天的节奏、每天的情节当中，都是一份在一个居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不是说我们每个礼拜日回来敬拜，这个就是我们是给神的献祭，这个就是我们服从神的表现，不是的。 第二樣嘢講嘅係咩啊？除咗獻祭係講自潔，自潔係咩啊？就係要將自己分別為聖，同係身邊嘅外邦人係分開。就好似神話你唔好去效法嗰啲係埃及人，唔好去效法嗰啲係迦南人。我哋亦都係生長喺一個社會，喺出面有好多係奇形怪狀嘅嘢。神話你唔好走去效法呢啲嘢。喺度利未記十九章二節講咩啊？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好清楚。嗱，究竟嗰啲以色列人嘅鄰近嘅國家，佢哋有啲乜嘢習俗，有啲乜嘢行為係神所唔喜悅嘅？有好多噶，好似食血啦。食血我哋上一次講過啦，所以我唔會再講得好多。但好多時就係帶有血嘅肉，佢哋唔係話如無飲血啊，好鍾意飲血咁樣，只不過佢哋係食係有血嘅肉。佢哋亦都會做係邪術、占卜，佢哋會交鬼、會巫術，呢啲都係神係叫以色列人唔好做。嗱，好可惜，我識認得有好多基督徒一樣係做占卜，一樣係做咩呀？星座，睇星座嘅嗰啲係運行。做咗基督徒仍然都會係睇星座嘅。嗱，神同我哋講唔好啊，呢啲占卜嘅嘢你掂都唔好掂。嗱，一個例子係基督徒係好出名係搞呢啲星相係占卜嘅係邊個啊？係我哋以前嘅總統夫人，已經去咗世嘅 Nancy Reagan， 係好出名，佢係仍然睇呢啲係星相占卜。27、28節講嘅係自身嘅問題。乜嘢叫做自身嘅問題？自身嘅問題就係同我哋嘅身體有關。27節話頭嘅周圍不可剃，胡鬚嘅周圍也不可損壞。嗱，唔係話叫我哋唔好剃頭喎嚇，如果係嘅話，我就大件事啦。我啱啱先剃完頭，唔係話唔好剃頭，唔好剪啲鬚啊。係講咩啊？原來當時嗰啲埃及人拜偶像嗰陣時，有啲特別嘅髮型，有啲特別嘅鬚嘅形狀，佢哋係愛嚟係愛嚟拜偶像。所以神話你唔好去學呢啲人。28節又講咩啊？不可為死人用刀劃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紋。嗱，我哋見到呢兩節經文講咩啊？中國人都講啊，身體髮膚就點啊？受之父母就不敢損傷。27節講嘅就係身體上嘅毛髮，28節講嘅就係身體上嘅皮膚。點樣叫做用刀劃身？原來啊，嗰啲係以色列人嘅嗰啲鄰居啊。他們為了要表示哀悼，死了家人或者是朋友，他們找刀真的劃自己的表示哀悼。神話你不要做。我們又見到不可是在身上是刺花紋，什麼紋身？原來紋身不是今時今日的，你現在見到很多年輕人就是紋身。原來古代啊，那些人是用來拜偶像的，就是將那些偶像的那些圖案紋了在身上。我哋知道紋身同埋乜嘢嘢有關啊？黑社會、刺青，亦都係紋身。而家真係好興啊！嗰啲後生仔女個個見到，哎呀，好合潮流啊！哎呀，好有型啊！要去紋身。但係當基督徒覺得人哋好合潮流、好有型去紋身嗰陣時，就變咗咩啊？仲係咪分別為聖？唔再係分別為聖。我亦都知道有好多基督徒係紋身，但佢哋紋身唔係話真係整隻偶像上去定點樣嚇，佢哋紋身係著嗰啲係聖經嘅金句啊，或者係希伯來文啊，或者係希臘文啊咁樣樣。咁究竟好唔好咧？咁你走嚟問我。嗱，若果係紋身係同係拜偶像有淵源，如果係同黑社會淵源，基督徒紋身嗰陣時候就好容易俾人哋誤會噶啦噃。保羅講咩啊？保羅話：若果我食祭過肉、祭過神嘅肉，若果會拌倒弟兄姊妹，會俾人誤會嗰陣時候，我情願唔食。 若果紋身是跟拜偶像有淵源，跟黑社會有淵源，一個基督徒去紋身的話，我告訴你，肯定是可以是會被人誤會。若果肯定會被人誤會的，我們還可以不去做？我相信是不應該去做。就算你說我刺的是個十字架，我紋的是金句，我覺得都是不應該。嗱，呢個亦都係點解利未記十九章十九節有一節好有趣嘅經文。嗰節經文講咩啊？不可用兩樣參雜嘅料係作衣服。有乜咁奇怪啊？而家你唔好話兩樣啦，三樣四樣都有喎。而家嗰啲時裝，點解唔準人哋將兩樣參雜？其實我覺得係反映緊一件事，就係將兩樣唔應該唔匹配嘅嘢擺埋一齊，就好似一個基督徒。又說自己是追求神，又追求這個世上所追求的東西，好像紋身啊，好像是那些是說什麼名利的東西。基督徒是要跟這些東西分開，以致我們是能夠是分別為聖。在這裡第十九章九至到十節又講到兩月九，講到什麼事啊？講到是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后收尽田角，我们跌了落地那些不要再执回。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哪个人物是执这些是跌了落田里面的东西来吃的？路德、就是和他的奶奶拿了回去给俄拿米是来到吃。跌了落地的那些菩提子都不可以执回，是等那些是窮人或者是那些寄居的人是来到執来吃。有一样东西又要跟大家讲讲，似乎这个讲的是什么？是圣经教的福利系统。但是跟美国的福利是很不同的。美国的福利是怎样？一张支票就寄到去你那里，你不用做什么事，不用做任何事。圣经里面的福利是怎样教的？你仍然要執，你仍然要收割的，你仍然要去做的，不是说就这样给张福利的支票给你。跟圣经的教导是很不同的，美国这个系统圣经的教导永远是好一点。就好像保罗所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怎样，就不可吃饭。这个当然是不包括若果是有些人是有伤残，如果你是有能力工作，你一定是要去工作。在这里第三十三节又说什么？在我们如果我们同住的中间是有外邦人，是不可欺负他们。三十三节这个跟我们是华侨是很相似的。其实以色列人跟我们华侨没什么分别。以色列人去到埃及地是什么？是外邦人。去到迦南地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地方来，就跟我们这些华侨一样，来到美国不是我们的地方，但是住得久就怎样，变成老华侨了。老华侨跟着我们见到有些其他人进来的时候就不抵得了，我们就会歧视他们了。这里怎么说？你们自己曾经都是外邦人，你们不要去歧视其他的外邦人。十三节话，如果我们是雇工人，我们的工价不可以留到是早晨。不知道我们这里 有多少人是做大老板的，知人工是比是人家，不要留到是第二个朝头早。但我们知道以前的那些是以色列人，一日的工资是一日给的。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你去一间大的公司做，福利好一点，两个礼拜出一次粮。你去一间小公司做，福利冇咁好，一个月出一次粮。但是你出粮俾人，系咪去到三十号或者三十一号？系咪11:59先至出粮？定系你系等到系第二日一号先至出粮？如果我哋系咁做嗰阵时候，神系知道嘅，神系完全知道我哋系咁做。另外十四节讲咩啊？不可系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盲子嘅前面。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若果我哋喺度睇见呢啲经文，就话：咦，我冇走去虾嗰啲聋人， 我冇走去蝦嗰啲盲人喎，講唔定我哋又睇漏咗有好多教導，神係想我哋係學習。我哋其實做好多事好多嘢，都係人哋聽唔到喺暗底裏面，人哋聽唔到，人哋睇唔到我哋去做。嗱，呢啲事神講俾我哋聽咩啊？雖然人哋聽唔到，人哋睇唔到，但係神係知道，我哋係要小心。但我哋見到其實喺度十九章最重要嘅經文係喺邊度啊？係喺十八節。如果你哋見到咧，係差唔多全部即經文嘅當中。所以你話十九章如果係最重要，十九章十八節其實係更加重要。係講到乜嘢啊？係要愛人如己。哇！呢節經文好熟悉喎，喺邊度聽過啊？喺新約啊！記唔記得有人問耶穌基督邊條戒命係最重要嘅戒命？耶穌基督點樣答啊？先係要盡心盡性盡意愛神，呢個係申命記六章五節。其次係要愛人若己。原來兩節經文都喺舊約出嚟嘅，申命記六章五節同埋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嗱，好多人認為呢一節經文愛人若己係耶穌基督嘅新嘅教導，其實唔係嘅。是舊約是出來的，所以我們見到利未記十九章其實是教我們什麼？對神對人的關係，對神的關係要怎樣？要是服從，而且是照著神的意思來服從神。要什麼？要自潔，不要說人家做什麼你又做什麼，我們要分別為聖。對人要怎樣？對人我們要愛人如己。在結束的時候又想跟大家講一個是另外一個很有趣的結構，相信你們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這個人這麼喜歡經常在找結構，不知道為什麼 就見到這些結構很有趣。如果我們剛才講我是耶和華出現了二十六次那麼多，在十八至到二十章，但是有另外一節經文是出現了九次重複出現的，在十八至到是二十章，这一节经文就是你们要遵我的典章，要守我的律法。可能出现呢不会说一起讲的，有些话是守我的律法，有些话守我的典章。但是当这些经文出现的时候，如果你留意经文的主题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写低它，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讯息。例如十八章四节是第一次讲到你们要遵我的典章，要守我的律法。如果你看回经文的前后讲什么，是讲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进入迦南地，要他们不要效法以色列人或者迦南那些人的行为。所以很明显就是讲神的带领带他们出埃及，跟埃及是有关。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在十八章五節，又是说你们要遵我的典章，要守我的律例，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个是和合本的译法，也都有经文译做你们要是由生命当中是遵守我的律法。不理你怎么译都好，这一節是跟我们的行为有关。如此類推，如果你去睇咧，嗰九節經文都講話遵守神嘅律法。每次發生嘅時候，你睇睇講緊乜嘢，寫低佢，你會出現咗有一個好有趣嘅結構。嗱，呢個結構有四個，其實有五樣嘢，有四樣嘢係重複咗。第一樣係咩啊？就係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啦。十八章三節、十九章三十四同埋三十六節。第二樣係講乜嘢啊？是说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典章的律例，就因此活着，还可以成圣。十八章五节是说因此活着，二十章八节是说是成圣。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身和我们的行为有关，很有趣。第三样东西说什么？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行为，不遵守神的律例，这个是先讲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例章典的时候会怎样？神就会将他们吐出来， 十八章廿五节同埋廿八节系讲将嗰啲迦南人吐出嚟，但系二十章二十二节系讲，若果以色列人都唔守神嘅律例嗰阵时，一样要将佢哋吐出嚟。而去到第四样嘢讲咩啊？点解我哋要守神嘅律例典章啊？因为神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十九章二节同埋二十章二十六节。嗱，呢一个信息重复出现咗两次，对我哋基督徒都好重要噶喎。系神带领我哋系出黑暗入光明，系出捆绑系入自由，就好似神带领我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但系我哋被神带领咗之后，我哋要点样啊？我哋系咪就坐喺度等上天家？嗱，有好多基督徒都有个错误嘅观念啊。就是怎样，信了啦，得救了，就等着上天堂咯。另外有一个极端，又有人信未信之前不够胆信，信了怕什么？信了怕神就立刻接了上天家了，没事做的嘛，都信了就上天家咯。不是的，信了之后很多事做的，有什么做啊？遵行神的典章律法，以致你会因此活着，以致你是能够成圣。很多基督徒都搞错了，有很多事做的，我们要圣洁，要因此活着，要成圣。第三样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照着做，我们不去自洁，不去是分别为圣，会怎样？神将我们吐出来。哇，咁都得了嘅？唔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嘅咩？吓，点会将我哋吐出嚟呀？如果係神係揀选你嘅，你的确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我哋点知道我哋係咪被神揀选？我哋点知道？知道㗎，你自己睇下自己嘅生命，我哋係咪真係是顺从神、服从神，照着神的意思来到服从他？我们是不是自洁？是不是分别为圣？我们是不是爱人若己？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自己知道的。如果我们是的，那段时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但如果我们不是，那段时就怎样？要回去自己看看自己的信仰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好多时我亦都听过有好多人讲，哎呀，爱人若己好难做，做唔到。又的确实在身边嘅人真係唔係咁值得我哋去爱嘅。呢啲人会话，哎，我爱唔到，係慢慢等神嚟改变我啦，神会改变我㗎啦。我死之前神会改变我㗎啦，慢慢改变。边节经文话你听可以慢慢改变？你读俾我听，你搵俾我睇睇。边只经文咁讲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嘅灵，有耶稣基督嘅灵喺我哋身上嘅。爱人若己唔系话靠我哋自己嘅力量去爱人，靠我哋自己嘅力量去爱人永远做唔到嘅。我哋系靠乜嘢嚟到爱人啊？系靠耶稣基督嘅爱嚟到爱人，系靠耶稣基督嘅生命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彰显出嚟。靠我哋自己做唔到嘅。但是我们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自己自我，不肯顺服，不肯服从神，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不肯服从神。神是要我们服从他，以致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以致我们是能够爱人若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肯去做，不肯服从，照着自己的意思。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服从神，以致神的爱，他的生命是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活出来。这个也是保罗为什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做出来，我们做不到。我们是要靠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either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或者是没有。如果没有那时候，要看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心，以致我们不是太迟的。如果你发觉没有神的灵在里面，我们不是有真正的信心，不是太迟去信去改变。 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利未记十九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节这么重要的经文，是要我们是学习是对神对人，要我们是对神方面是要是照着你的意思，要服从，要是自洁，对人来讲我们是要爱人若己。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你爱子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学习是顺服，以致耶稣基督的灵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彰显出来，是将一切的荣耀重赞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